健康无价，每日一杯杏林茶。Dr. Tim 阮子健、洪舒怡。 好啦，8:09啊，杏林茶时间嘅。咁啊，今日就礼拜一啦。 嗯。 醫生一定問你禮拜六日有啲咩、 啊？我先自己講咗先啦，唔問你住啦。第時次次都話要你哋問你哋嘢。嗱、咁琴日，我就約咗醫生朋友行山。 哦，原來約咗醫生朋友睇月亮添。 冇。 今日即係今年最尾一個 super moon 啊！我唔知啊，唔覺意睇到啊，就哇，喺咁大嘅一個月亮， 大 7% 光 16% 咁樣嘛，好似係。 咁講開呢啲天文嘢，好似今晚仲有流星雨睇添啊！你快啲同你另一半咧睇啦，咁就可以 好浪漫， 整一个嗰啲咩啊愿望啊，许个愿啊，咁啊， 我成日都唔知呢啲流星咧许愿嘅时候咧，系你见到佢嗰一刻许愿啦，定系因为其实过得好快噶嘛，同埋未必见到噶嘛，定系你随便许愿都会成真 嘅？呢、啊這个就唔舒服啦， 系啊， 如果即系同佢睇流星雨， 唔系问埋晒啲咁嘅嘢，好煞风景噶嘛， 跟住流星雨过晒啫，到流星过晒嘅时候，佢先问呢个问题。 同埋我会管住侧边嘅，即系你喂，等先，等先，我哋要知道几时许愿，你冇许住，太早许一阵唔成真就惨啦。好嗨 意义。咁琴日行山嚟，咁行到一个垃圾站啊，咁见到个奇景啊，咁我拍咗张相，咁就摆咗上阿 Share 个 Facebook 嗰度吓，就洪舒怡嘅 Facebook 啊， 大家可以睇下。 系啊，咁其实点咧，就有人咧喺个垃圾站嗰度咧晒菜干，咁我谂，原来梅菜咁嚟嘅，发霉嘅霉啊。 哦，唔系，喂，你等阵先。点解会喺垃圾站？当然唔系嗰个煤啦。咁但系点解会无端端喺嗰个地方会有菜干咁奇怪嘅咧？ 同埋点解你会无端端留意个垃圾站嘅咧？ 我其实咧就无论做乜咧，我都一目观察啊。 哦 ，you see it, you observe。 系啊，我你都知道我成日都系啊， 一目就第二啲嘢，做侦探。 咁我成日都话俾你听，喂，嗰度有蛇啊，喂，嗰呢度有条乜嘢啊咁。成日都同你行山都見到噶啦，我都咁話俾你聽噶啦，我周圍望。 但有啲人咧唔係好想你話俾佢聽咯，即係你見到有蛇啊嗰啲咧，但你又好中意話。 係啊， 好驚，因為佢知道咗，你會步步為營，跟又驚幾時下一條蛇，又驚究竟見到嗰條蛇係唔係真係走咗咧？一陣間佢無端端後面襲擊你，咁點算咧？咁就變成成個旅程都會即係個心好怯咁樣。 我試過一次見到毒蛇驚一驚嘅。 我記得有一次我哋去跑步啊，係咪？ 係啊係啊。 跟住因為阮子健跑得快啲啊嘛，咁佢就打俾我啦，就話：，即係原本已經好猛噶啦，跑到咁辛苦，仲要打嚟做乜啫？咁喺終點見咪得咯咁樣。咁佢就打嚟：，喂，唔得唔得，我見到蛇啊咁樣，咁點算啊咁樣？跟住佢話：，佢決定企喺個原地等我。 係啊， 我即係覺得佢呢個一個好唔明智嘅決定咯。我哋應該各有各逃，即係避難咁樣咯。 我已經跑過咗嗰條蛇㗎啦。 所以你哋都唔熟啲蛇嘅脾性嘅。 是啊， 其實你照做好多聲咧，你唔好嚇親佢咧，佢唔會走嚟咬你，佢會走噶。 係咯、啊，後來佢跑過嚟條蛇走咗。但係嗰條係因為係毒蛇啊。 係啦、啊，咁嗱，但係咧喺垃圾站嗰度曬菜乾咧，係咪有特別有風味咧？嚇、啊，因為貪佢特別多菌咧，咁呢個就唔知啦。 咁我諗可能都係，你諗下，即係喺個空氣中其實都有喺度噶嘛。當你成日話聞到有陣臭味嘅時候，咁點解會有臭味咧？就係、是、因為嗰度有菌，有菌就產生咗啲味道。 係， 咁嗰、那個肯定個菌嘅含量係比即係一般空氣裏面嘅菌嘅含量係高。 係，係咪有臭豆腐精髓？ 冇錯啦，我正正就係諗咧，唔通係臭豆腐白？不過咧，我諗起咁樣可能會致癌喎。 係喎。 我係喎，以前講過。 但係呢個梅菜咁，佢嗰啲未必係有一啲果類嘅菌嚟嘅，又好難講。 都一定唔翻係好菌嚟啊！ 即係食完之後會唔會肚屙就係另一個問題啦。 係咯，咁嗱，咁我見到呢個奇景咧，聽阿 Ken 講，好似話你都走咗去行山，又睇到啲奇景喎。 係啊，因為我主要係有時候去山上攞水嘅，有時攞 你制水啊屋企，定係你孤寒啊？ 啊、 我想問 咧，有啲人咧好孤寒咧，拎住一個桶、二個桶咧，就走去兜啲山水咧，咁跟住就屋企咧可以慳翻啲水嘅。 嗱，拎好多個桶去嘅喎，見啲人。 我就攞兩個嗰啲五公升裝嗰啲咯。 啊， 咪一手一手一個攞哑鈴咁。 咁我哋做咩啊？ 冇，因為我有養魚嘅。 啊哈！ 咁鱼缸里边就换水， 2.5公升樽，你个鱼缸好细喎。 吓、啊，系啦，冇错。咁你都知啦，我唔同你养鱼啊，你 又好难同医生比嘅， 好难同你比嘅、嗯。我好少见过有啲人嘅鱼缸咁大嘅，同埋用呢一个样嘢嚟去改建佢一个鱼缸，不过呢度唔讲。 神乎其技 啊！咁嗱，咁我又要有時候換水，咁其實我定期都要換啦，咁所以我就得閒就要上下去。但我成日都發現咧，喺個山上面最大嘅問題咧，就而家咧的確有啲環保團體都講緊，就係咧，即係搞好多比賽啊。 嗯， 即係個山上面好多比賽啦，例如我遇過咩咧？我遇過野外定向啦，我遇過有山跑啦，我遇過有一啲嘅即係類似歷奇嘅比賽嚟嘅，即係佢要做一啲 任務啊嘛， 任務咁喺個山中間 挑戰賽啦， 咁甚至有一啲嘅時候咧，仲令到有啲好奇怪嘅位置咧，有啲好怪嘅嘢嘅，例如佢喺啲溪流啲山嗰啲溪嗰度咧，咁佢又擺啲亞馬遜公仔喺度咧，俾人哋做一啲嘅 checkpoint 咁樣。 係。 咁又話揾地標啊咁樣。 有時要喺嗰啲水管嗰度咧，趴喺度用手踭咁樣行咁樣㗎。 咁先揾到嗰個啲公仔。咁我上一次都俾嗰啲公仔嚇親嘅。 有幾大隻啊？嗰啲公仔？ 都有張凳咁高啊。 哦，都幾巨型喎。 係啊，咁啊唔知點解擺咗嗰度，咁啊佢又冇，咁啊最大問題就係佢冇攞走，唔單止冇攞走佢哋嘅一啲比賽嘅一啲用品。有時垃圾都冇攞走，或者你冇辦法去規管好多參賽者啦，好多參賽者佢自己本身佢可能興致勃勃啦，或者跑到攰啦咁樣，咁就即係其實擺低咗好多垃圾，呢個我覺得係即係好殺風景，同埋我好肯定嗰啲唔係自由行嚟嘅，因為我從佢哋嘅垃圾裏面開始估計到，唔會食呢幾隻杯麵㗎嘛，自由行係食康牌子嗰只，佢內地帶翻嚟嗰啲，咁好少食有啲嗰啲麥果巴啊，嗰啲能量巴嗰啲咧，唔會有人自由行行山食。 其實都好少會有啲自由行走嚟專登去參加啲比賽嘅。 所以咧，大部分都是香港人嚟，但係咧個公德心咧，唔知點解教咁多年咧，都係出現問題。我覺得佢自己去到日本好地地嘅，自己識攞翻走垃圾喎，翻翻香港就唔曉。 但係我覺得你話嗱，如果你真係要拗啦，如果你係好趕時間想做時間嗰啲冇時間執垃圾，咁你能量包嗰啲都還可以解釋。但如果你話杯麵都有嘅話，你有時間停低食個杯麵都好滾下㗎嘛，咁冇理由冇時間抌垃圾㗎喎、 杯麵好多時候呢，因為可能跑步啊跑或者做一啲嘢呢，曬好大能量呢，唔係太有胃口佢或者太熱趕時間通常係食唔曬㗎、你見到有半杯喺度㗎，有好多個半杯喺度㗎。 嗱，你有咁樣嘅即係諗法去食一個杯麵，應該都唔做到幾好嘅時間啦，係咪？ 其實呢啲呢你唔知道佢做得好唔好時間㗎啦，不過呢個都唔重要，俾你做得好時間咁咪點啫，你贏咗咁咪點囉，係咪攞金牌先都唔係，不過唔緊要嘅呢啲。我以前都好似阿 Ken 咁睇完呢好嬲，因為我行山成日都會見到好多垃圾，都係啲人呢搞完比賽之後呢留低嘅垃圾。 你覺得你以前都有時週末呢就會影啲相過嚟、就好激氣咁要發泄下，即係點解啲人係咁樣嘅，點解咁冇公德心嘅呢？ 但我而家諗通咗啦。 點解呢？跟住諗通咗之後依家完全又係呀。 是啊， 冇道氣啦。 冇啦，我點諗通㗎呢、我就發覺其實冇錯，因為呢其實有人就有污染㗎啦嘛，我哋要經濟增長就要搞多啲活動，搞多啲活動自然就會製造多啲垃圾，咁呢個呢係經濟增長嘅一個指標嚟嘅。咁越多垃圾喺個山度呢，咁其實即係個經濟呢就越蓬勃，因為之後呢就會有好多嗰啲工作人員啦、即係政府嗰啲呀，就要去執垃圾囉。 唔係，因為佢執得唔清楚㗎、有時都會有啲團體都話佢自己會有啲義工嘅，但你就執咗呢方圓嗰義工見到嗰十米八米。有時佢搞嗰啲定向比賽呢，轉到入去山啲深深地嘅地方，嗰度都有。 唔係，其實嗰啲義工都有，即係佢哋都係成團咁樣行山，行一條好長嘅路線嘅，咁但係如果有好大量嘅垃圾嘅話，就算佢哋準備曬啲器材去執垃圾嘅話，都冇可能執曬，即義工嘅人數冇可能多得過參賽者嘅人數㗎嘛。 咪就係啦，專題快再講。 杏林茶 ，Dr. Tim 阮子健、洪舒怡。 好，翻埋 嗱，咁阿 Ken 咧今日就好嬲啦，因為週末行山，咁見到成個山都係垃圾，咁我都曾經經歷過。 系啊， 呢一个阶段 佢真系捞到今日喎，咁 好猛 嘅， 因为佢哋破坏大自然，系嘛，咁 因为我攞水啊嘛， 咁其實我啲水源附近見到嗰啲嘢，我就開始擔心。咁、啊、當然我都知道其實係流咗落去嘅。咁但係我就諗，我都未行到個水源嘅最上游啊。 嗯。 如果有咁嘅大件事，我上次啊攞完水之後再行上啲，見到成班朋友喺度洗腳，我都覺得怪怪地，我都倒咗啲水佢啦。費事俾我啲魚仔食到啊，係咪先？即係 其實你已經知攞咗嗰啲水咧，你都要煲咗佢先噶。 我知道我唔係攞嚟飲啊嘛。 我知道都要煲咗佢先嘅，因為會有寄生蟲，會有菌嘅。你嗰啲魚可能就咁咧，就俾你整死咗。 唔係喎，養得幾好喎、 啊。暫時啫，你遲早有一次咧，一換水咧，啲魚仔冚唪死曬啊！你跟住啊。嗱咁我以前好嬲嘅，後屘點解我後屘諗下。點解要嬲呢？嗱、啊，我哋成日都要保護啲大自然啦，啲郊野公園係嘛，一定要對佢好啊，即係一定要保育噶嘛， 係 嘛？呢啲係留俾下一代啊，再下一代。咁但係留俾下一代又下一代嚟做咩咧？咁咪就係俾你污染咯。 哦，阿、啊、夏醫生， 咁你咪搞掂咯？ 真理 喎、啊，係啊，留嚟做咩？ 期俾你啲敗家子孫洗，不如自己洗曬佢先。 係啊，冇錯， 啊、好嘢。 啊 ，just in case， 我啲聽眾聽唔明反話嚟噶， 係啊， 有噶。 啊、 有啲聽眾聽唔明白，因為我哋話係咁嘅。 與其留俾啲敗家仔，不如自 己污染咗先啦。 我點知你再就第日仲可能仲作惡得比我更加 多？係啊，多謝曬呢班咧比賽嘅人咧，為咗爭取好時間，因為佢呢個好時間咧對個大自然咧好緊要。 但呢個時間即係對於佢嚟講都可能未必有意義喎，因為佢轉第二個比賽，人生又有第二個時間。 嗯， 但垃圾就留咗喺度噶咯。 係。 咁咪就可以俾你，咁咪俾你觀賞咯、啊。 你咩時間嚟㗎？ 再加上佢哋做時間， 你咩時間啫？有咩時間啫？有幾快啫？你跑幾快啫？ 佢話啲人奸麻喎。 係啦，我有時咧，因為我成日都上山上面， 嗯， 有時有啲做定向嘅朋友咧，佢、因為唔識路啊， 係， 佢以為我成日喺，即係佢我唔知啊，佢想問我路。咁我話話完俾佢聽之後咧，咁我見到有幾組人都走去問我路。因為我都有我喺個我即係我行到嗰啲位都幾深入㗎嘛，咁佢可能以為我都幾熟路啦。 嗯， 咁我喺度諗，咦？咁你問咗我之後，咁你即係出千？ 但係問親阿 Ken 都係俾碟黑路你行㗎嘛。 係，所以我就話嗰啲根本上嗰啲應該係一啲初哥嘅參賽者嚟嘅、嗯，要問梗係問一啲你見佢好似好熟路，已經識得去揾嗰啲即係特別嘅地點嗰啲人去問佢，你頭先喺邊個地點啊？我想跟翻你喎、啊、咁樣。咁、問呢個叔叔咁樣拎住兩支水啊，大叔去攞完水，佢點知啲 checkpoint 喺邊度啫？ 嗯， 佢唔係問 checkpoint 嘅，佢問某啲地方個大嘅方向位置。 唔緊要㗎嗱，你活得開心咧。你自然咧就唔记恨你记住啊， 心不记恨啊嘛。 系啊， 我心中欢笑唱。 系啊， 我嗰日有个人听到见到有个人行山人士就系播呢首，我仲以为 系你。好啊，你系我， 就系想嗌佢啊。 撑啲想就系想认呢咪行茶听众啊。 咁其实系几好噶嘛，咁咪唔好嬲咯，系嘛？如果嬲，你咪去执两嚿，咁咪自我感觉良好咯。 系啊， 我通常你自己执两嚿垃圾掉佢，帮佢。咁我今日又做咗啲好事啦。 你两只手揸住水樽啫嘛，你背囊孭住咩垃圾？ 所以我真系见到有啲咧，其实喺山上面有啲地方咧，系有啲隐藏嘅扫把嘅。 嗯。 好犀利嘅，好多行山嘅好友咧，即系佢哋可能上年纪嗰啲咧，佢哋系将好多扫把隐藏喺山中某角。咁你得閒就行啊，你病埋你就見到啊。佢主要係咩呢？佢就係打掃啦。其實係有好多好好有心人， 嗯， 但就有好多冇心人就去咁啊留低自己做咗好時間之後呢，就留下咗呢啲即係百年不腐嘅一啲垃圾。你呢啲時間枉費啊！我話俾你。 其實真係呢啲時間係冇意思。 你記得咩？你上次記得咩？係嘛？你係唔係真係跑得咁快？係咪先？你真係跑得快就話啫。實際其實你唔係跑得好快，其實你係好慢。你練極都係咁慢，就唔好跑啦，係咪先？ 好猛啊！仲係佢仲係好心記恨咯。係啊，呢、這個唔代表我哋啊，我哋係一笑。 而家塊面紅曬啦。 係啊，我哋係一笑風雲過。 嗯，不記恨啊，心不記恨。 好，繼續。 哇！掃走曬啲嘢添。 你一陣間執垃圾。 好啊，咁講返啲即係比較開心啲嘅新聞啦。今日呢睇到一單呢就係、有架咦唔係未到開心。其實今日冇一單係開心嘅。 喂 真係。真係。 冇啲人就整個咁樣。 因為今日呢有架即係有單新聞講話有架呢由美國飛嚟香港嘅國泰航空公司嘅飛機呀。嗰啲機組人員呢見到北韓射嘅導彈爆炸，嘩我睇完都幾驚㗎喎，雖然即係我好少打飛機啦、但我戥佢哋驚。咁你話飛飛下見到導彈，即係 點 驚㗎。 以後都唔敢飛呀嘛。 嘩唔係喎，即係人生難得一次。見到你咁爆，你見到佢咁樣爆，即係話冇喺你個 身。你個 流星啊，依家。你係見到佢爆，即係冇射埋嚟囉。你通常如果射咗埋嚟，你只係感受到佢爆嘅啫，你唔好睇到佢爆啊。 咁你都冇得講返出嚟啦。係 啦。影相佢影唔切，應該影埋。 咪一天色變下色咁樣，你點都可以捕捉到少少嘅。 咁樣你以為有啲？ 其實你當時係咪都未必知道係呢一件咁嘅事？係 啊， 你就覺得咦出面 翻落到地走去 check 翻新聞， 係應該落到地 先可以知道原來嗰個可能係北韓射。係 應該落到地 po 咗幅相啦，話我今日搭飛機時見到咁樣嘅景色，跟住之後先至再發現，哇原來咁大件事，先至識得嘅。 我成日啲朋友成日話俾我聽，話喺飛機上面點解見唔到戰鬥機？我根本唔同高度噶嘛。 嗯。 咁我點解未見過人哋嗰啲飛嚟飛去嗰啲導彈嘅？我都係唔同高度噶嘛。你諗咁遠見到？咁你梗係即係應該好高興啦、所以係咪去旅行有時都好嘢 嘅。之前呢馬航有一架由 Amsterdam 呢飛去吉隆坡嘅波音777客機呢，就係俾呢啲武裝分子用導彈呢射落嚟嘅。你諗下先啦、 哎、真係有時諗起都覺得即係可怕呀、所以去旅行呀、醫生成日都話去旅行。唔好咁遠囉，近近地呀、搭火車嗰啲都幾高興啦。好，咁我轉頭返嚟繼續同大家飲飯杯亨林茶。 健康無價，每日一杯亨林茶。健康无价，每日一杯杏林茶。Dr. Tim、阮子健、洪舒怡。 好，翻翻我哋杏林茶先啦。 系啦，咁啊，头先讲嗰个咧，喺国泰航班咧见到导弹爆炸咧，其实都系想话俾你两个听。 我都知道你想讲。 你知啊，吓、 减少去旅行， 唔好飞咁多，你可以去旅行。短嘅， 即日来回。 系，你啊搭把船啊，翻嚟珠海啊，去下深圳啊，咁啊几开心，系咪？ 我嗰啲有第二啲危险。 系点都好啦，即系唔好飞咁多，唔好咁远咁耐啊。 好。 吓、好啦，咁啊，讲翻今日嘅正题啊。嗱，有一个53岁嘅男病人喺今年八月咧，就因为肚痛同埋便秘就入咗医院吓。咁经检查之后咧，就发现呢个病人咧，就系、因为个免疫系统出咗问题，就有嗰啲自身免疫病啊，自己打自己。咁佢就打嗰个肝啦，就引致到肝炎同埋肝硬化。咁去到9月3号咧。咁醫院呢就處方高劑量嘅類固醇呢就俾個病人啦，咁用嚟壓抑嗰個免疫系統啦，等佢唔好自己打自己打到咁勁啦。咁喺呢個位呢啲報道呢就好強調呢醫院嘅醫生呢就冇同時呢開啲預防性嘅抗生素去降低呢個病人感染其他嘢嘅風險咁。咁講到呢好似呢醫生呢喺開咗類固醇俾病人食嘅時候咧， 就有佢 就一定佢即係佢意思就係、一定要開預防性抗生素咁嚇。嗱、咁一陣間我哋再傾下究竟係唔係咁黑白分明啦嚇？即係開類固醇咧，係咪就一定要開啲預防性嘅抗生素啦嚇？咁講翻呢個病人啦，咁去到10月中咧。雖然佢已經食緊類固醇啦，咁但係呢佢個肝呢都繼續去壞，咁就去到肝衰竭，咁要轉去另一間呢醫院就等換肝嘅。咁不過個病人呢去到嗰間醫院呢個情況繼續惡化啦，咁要入深切治療部啦，咁就驗到佢呢就受到一個肺囊蟲的感染，就引致肺炎。咁經過了適合的治療啦，那些肺囊蟲感染呢就醫好了。可惜呢之後個病人就因為其他感染令到個病情再惡化，就過了身了。 哎 呀。咁成個故仔你聽得明白啦， 明白 啦。咁今次呢個個案呢就引起了一個用藥的爭議，究竟呢用呢啲高劑量類固醇啦，特別係長時間用啦，咁喺呢啲特別係呢啲肝功能異常嘅病人嗰度用，究竟係咪一律都要用預防性嘅抗生素呢？咁 係啦。 因為報即係啲報道就講到好似醫院唔啱啊嘛，你開高劑量， 女固醇 咁俾個肝彎彎地嘅，咁你係一定要用預防性抗生素啦，好似人人都知咁樣。 其實有因為有幾種咁啊，有啲就真係可能某啲藥物一定要配合另外某啲藥物一齊食咁樣。 咁你係講緊肝炎咯，乙型肝炎帶菌者咯，如果你一用高劑量。咁其實個電腦都會提醒你㗎啦，咁你就要開啲抗原抗炎病毒嘅藥物啦。 另外就有啲呢就係、是、可能譬如一啲止痛藥話對個胃唔好咁樣嘅，咁醫生可能開嗰啲止痛藥俾你嗰時候就會話、你開埋胃藥俾你啦，你最好就食止痛藥之前食啦，咁但係食唔食呢其實都係個病人自己選擇，即係有時可能唔記得食，或者覺得嗰個胃藥太大塊，呢個係我啦，我就算應該食一兩次都唔會好傷嘅啫，咁樣。 呢個呢順便澄清下，其實依家有好多嗰啲消炎止痛藥呢，就已經係唔需要食胃藥㗎啦。因為佢已經係唔會傷害到個胃啊，咁另外有啲咧嗎啡類嗰啲止痛藥咧，根本從頭到尾都未試過係會傷胃嘅。咁、但係咧有好多病人就覺得一食止痛藥就一定要食胃藥，呢個亦都係一個謬誤嚟噶。係啲舊式嘅非類固醇消炎藥嘅止痛藥咧，先需要加胃藥。咁但係咧，其實食咗胃藥咧都唔會減少咧你胃受損嘅機會㗎。 嗯，即係都有機會繼續嚇。 係啊，其實都有機會係個胃出血㗎嚇。 但以前就的確有時開嗰啲藥嘅時候，就會順便開埋一啲胃藥俾你。 因為好多以前嘅情況咧，尤其係我諗係好多睇公家醫生嘅朋友，咁佢有時攞一大包藥，咁嗰包藥裏邊咧又例如有啲消炎止痛藥，咁佢又會包埋另一包藥係胃藥。咁但係喺出邊啲外邊，例如喺私家醫生處方咧。佢就冇咁，咁啊成日都會有一種咁樣嘅即係諗法，咁呢個就變成咗一般人嘅一種記憶啦。尤其係好多時候有啲仲係好多長者話要去鄰街症嘅時候啊，咁嗰個比較多鄰街症嘅年代咧，係會特別多呢個情況。 但係其實我講即係呢個例子，我就係想講話，譬如有時係可能建議你食某啲藥配合另一種藥，但係又唔係一啲必定要食嘅一種情況。 其實每個情況都唔同，唔係咁簡單嘅。嗱，如果就算用緊嗰啲舊式嘅非類固醇嘅消炎藥啦，即係啲 NSAID 啦，咁講真，你食幾日咧？你唔係擔心個胃，你擔心個腎咯，你腎壞機會咧多過你個胃出事咯。有時咧，即係本身個腎咧有一啲毛病嘅咧，你一食咗呢啲咁嘅消炎止痛藥咧，係個腎會急性壞咯。嗱咁講翻啊，肺囊蟲呢個個案咧，究竟係咩咧？咁叫得做蟲，你都諗，咦？即係蟲嚟喎，寄生蟲喎，咁係嘛？咁但係其實雖然佢叫肺囊蟲咧，但係其實係一種霉菌嚟嘅，係一種真菌啊。嗱，咁最初發現嘅時候，科學界就真係以為佢係寄生蟲。 個樣似蟲。 因為佢會變成一個 cyst 啊，會成囊咁、所以就以為佢係寄生蟲類。咁後屘先查出咧，證實咗咧，原來佢係一種真菌嚟嘅。 係，因為其實咧，依啲科學界一睇到嘅嘢咧，係好多有趣嘅嘢嘅。即係例如咧，究竟點樣定義植物同動物咧？咁樣有啲即係海洋學家咧話俾我聽，有一啲叫即係馬鞭藻嘅藻類嘅嘢咧，佢又會喐又會覓食嘅。但佢係植物嚟嘅，咁所以有時候嚇，佢究竟係菌定係蟲咧？ 冇錯， 其實我哋好難講。 係嗱，咁呢只真菌咧，咁你哋即係未聽過啦，有哇肺囊蟲啊，好罕見，其實唔係噶，係幾普通嘅一隻真菌嚟嘅。咁之前有研究咧，就發現咧好多身體健康冇任何病徵嘅人咧，佢哋個肺入邊根本可以揾到呢只真菌嘅。咁但係呢個免疫力正常嘅人咧，就算有呢只菌咧，都冇事嘅。 咁我諗呢個都可能係一個大自然環境裏面有嘅情況啦。 冇錯，係幾常見㗎。 同埋你諗下，有時候我哋平時喺嗰啲即係空氣質素唔好嘅地方啊，你行去哇，點解咁多霉味嘅？咁我你啲扯咗好多真菌落個肺。 咁喺我啱啱做醫生嘅時候咧，都一段時間之前㗎啦。咁愛滋病嘅病人咧，好多都係因為感染咗呢個真菌咧，就導致肺炎死亡㗎。 即係肺囊蟲呢樣嘢。 冇錯。咁當時咧，如果有病人患咗肺囊蟲嘅肺炎咧，即係一個病人。 即係艾滋病人， 唔係唔知 普通病人， 唔知普通病人。咁我哋第一時間諗咧，就喂佢會唔會係有 HIV 咧咁？因為嗰陣時咧，嗰啲 HIV 藥咧就唔係話好似依家咁犀利咁有效嘅。咁 嗰陣時凡係咧驗到有 HIV 咧，都會開定抗生素俾佢哋食嘅。咁就係希望降低咧佢患呢個肺囊蟲肺炎嘅機會。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呢啲預防肺囊蟲嘅藥咧有好多副作用嘅喎。咁當時咧有五成嘅病人啊食咗之後咧都會作悶、作嘔啊、周身痕啊、出紅疹咁嘅喎。 哇！咁嚴重 嘅。係啦，嗱咁依家咧就因為嗰啲抗艾滋病毒嘅藥物咧就好有效啊，咁病人嗰啲免疫細胞 CD4 咧就好少跌到好低，通常200以下咧，咁咧就會有機會有呢啲肺囊蟲嘅肺炎咯。咁所以已經就唔使再開一啲預防性嘅抗生素俾佢哋食啦。嗱咁如果冇 HIV 病毒，即係唔係艾滋病毒帶菌，咁但係免疫力下降嘅病人，好似今次呢個個案啦，用緊一啲高劑量類固醇去壓制佢一個自己打自己嘅免疫系統，咁佢哋又要唔要食呢？有冇指引呢？咁喺2015年呢就有個回顧性嘅研究就刊登咗喺 Expert Review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咁佢哋呢就話呢對於一啲長期接受高劑量類固醇治療但係冇 HIV 嘅病人，用唔用呢個預防性抗生素呢係有爭議，係未有定案嘅。咁所以呢其實冇開預防性抗生素喺呢個個案呢係冇錯到喎。 咁即係其實係咪可以咁講，即係話呢一個係一個開係得，唔開亦都得嘅一個咁樣嘅選擇。 冇錯，咁呢個即係一個係網審嘅情況係咪，公審嘅情況。 係啦，或者只係提出一啲嘅可能啦，因為我哋往後永遠人都係咁嘅，當然呢件係一個即係不幸嘅情況啦，有人離開咗。但另外一個情況就係、是、當一件事件發生之後呢，我哋有所謂嗰個叫做後見之明嘅情況，即係話如果我當時 what if 啦 ，what if 即係之前如果我咁做，咁會唔會有另一個嘅轉機咧？咁樣係，咁我諗都可能會提出咗，因為好多唔同嘅專業嘅人士都會俾咗一個咁咁嘅意見。我諗記者先至會去問嘅啫，即係一般唔會識得問啲類問題。咁可能啊有咁嘅可能、哦，如果當時行呢一步。咁會唔會有第二個嘅即係情況會發生呢？咁呢個係我諗係一個公眾期望嚟嘅，亦都係，即係我都希望知道啊、哦，如果有冇一個方法會更好啊咁樣。咁但係呢個方法係咪喺當時嘅時候又係一個即係最正當嘅方法呢？其實如果而家咁樣睇，係變成一個未知之數。 啊，仲有另外一個顧慮喎，你長期俾一個免疫力即係壓抑咗嘅病嘅人咧，食抗生素咧，係會增加。佢抗藥性嘅機會有啲菌，咁其實 即係留咗喺身體。 係啊，仲有咧，就係呢個病人咧，佢係醫好咗嘅。後來呢個肺囊蟲咧嘅感染係醫好咗，係因為其他感染而離世嘅。 咁所以又會出現咗另一個。 咁所以根本都唔存在究竟係咪有用到呢個預防性抗生素嘅問題咯。咁仲有你遇得幾多隻咧？ 係喎，因為咧，其實我哋依家對於一般感染咧，可能就話啊，聽到有一樣嘢咁樣。咁但係咧，我哋要理解就係、是，我諗都要俾聽眾都要知道就係、是，其實我哋喺環境上面啊，其實係有好多好多好多我哋講唔曬咁多隻嘅即係細菌。當你一個免疫力低嘅時候，是但一隻啪聲就可能中咗啦。點解我哋成日都講話啊，老人家好怕話遇到一啲咁嘅情況，因為老人家個免疫力低。或者小朋友免疫力低，可能真係一兩隻中咗就會出現好大件事。咁但係就係一個咁樣嘅狀況，因為喺我哋嘅周遭都有好多呢啲會令到人哋出現咗問題嘅一啲嘅即係病菌啦。 嗱，馬後炮咧就人人都識放嘅，咁但係如果你未查清楚、未知道嗰個醫學角度係點嘅咧，咁就唔應該話即係即刻就講話最初冇開嗰個醫生咧係犯錯咯。 係啦，有一個妄下判斷又唔係咁好啦。好，轉頭翻去同大家飲翻杯香檸茶。 內外見美，香檸茶。 好，翻翻嚟我哋新嘅環節啊，內外 仲有一單比較趣致啲嘅新聞係嘛？ 係 啊。咁我睇完都哇，咁犀利嘅咁因為 佢有片啊，有片有真相啊。咁係呢個發生內地嘅，咁喺湖北武漢啊，一個62歲嘅婆婆啊，咁啊隻眼又痕啊，眼又紅啊，咁啊以為佢咧就普通結膜炎，滴啲眼藥水咁樣係嘛？ 都2年前嘅事嚟㗎啦，已經出現咗。 咁但係點知咧又唔好啦，搞下搞去都搞咗一大輪，咁後屘咧卒之咧就要再一間大學嘅醫院嗰度睇， 高端啲啊！ 哇，咁、那個醫生咧就幫佢用顯微鏡做檢查，一睇，哇勁！ 嚇 佢兩隻眼嘅眼睫毛嗰度咧生咗大量呢啲螨虫啊！其實我哋之前講過，記唔記得？ 記得，我哋喺我哋嘅皮膚上面啊，充滿住呢一類嘅。好朋友，即係人類嘅朋友，你都冇辦法驅散佢，但係佢就係會存在喺度。咁但只不過點解今次呢個婆婆裏面成個眼睫毛變咗個蟲豆呢咁樣？ 係，咁呢啲咧，呢啲螨虫咧就真係一條蟲嚟嘅，有手有腳。不過咧，記唔記得佢個特點啊？ 佢個特點就係細啊嘛。其中一個特點係啦，咁另外一個特點咧就係佢會瘪瘪實你啊，同埋佢會屙屙便便啊， 佢鉗住你啊， 同埋佢點樣即係佢用啲乜嘢維生咧？就係你啲分泌物其實食佢哋咧，咁就可以養住佢哋啦。 係啦，咁佢就會喺你個皮膚裏邊咧一出嚟都有便。 嗰陣時初初我哋講完咧，佢喺你啲眼眉毛啊、啲毛囊嗰度咧，即係生活啦，嚇有交配啊，又屙大便啦、 啊、 咁樣，都令到你哋都幾驚咗一輪啦， 困擾啊， 係， 唔係都咁嘅，令到我哋都觸發咗一樣嘢，咁我肯定係勤咗洗面嘅， 係、因為其實如果注意啲個人衞生同埋個免疫能力好啲嘅話咧，都還 OK 嘅，咁但係今次譬如呢個婆婆咁樣，佢就喺個人衞生上面就可能間房又唔通風啊，跟住啲枕頭套啊等等咧，可能幾年都冇洗過冇換過咁樣，咁就促進咗呢啲螨虫嘅生長啦。咁加上即係平時如果話喺塊面嗰度嗰啲嘅話，理論上如果你勤啲洗面嘅話、潔面嘅話咧，都好啲嘅。 嗱、咁我就查翻呢一個即係螨虫，我就走去睇下呢個螨虫。 你唔記得咗啦？ 我 記唔記得佢英文名係咩啊？ 唔記得咗。 Demodex。咁呢個阿婆勁啊！佢嗰啲毛囊湯房嚟，你知唔 知啊？ 哇！佢一個毛囊湯十個房喎、 啊。係啊。 一個毛囊其實通常住一隻嘅啫嘛。 係啊。 佢住十幾隻、啊。 佢一住咗好多。 好勁啊！ 成班螨虫喺曬佢嗰個即係皮膚上邊啦，咁樣咁啊，搞到。即係搞到佢嗰個情況好嚴重啦，咁多年。咁但係依個源於係咩呢？源於佢個清潔問題。佢嗰個問題就係佢自己即係唔係好注重個人嘅衛生。咁但係我喺度睇翻咧，其實螨虫其實我哋人類不嬲都有嘅，即係話我哋一有人類其實不嬲佢都喺度，即係話係我哋一種共同嘅朋友都住咗好耐， 有一個共生嘅關係咁樣啊。 咁只不過咧，點解話依家會成為咗個大問題呢？就係佢個營養好啊。即係以前嘅年代冇咁好營養。而家嘅年代咧，哇！佢哋好營養啦，所以肥仔啦，或者周圍生呢一個嘅即係小朋友啦，佢就冇好似我哋香港人咁有住屋問題啊。雖然佢喺個毛囊度，好似醫生咁講啊，一劏十啫，但一劏十佢都係一個大單位嚟，明唔明白啊？醫生，你一個毛囊係嘛咁細咁，但係對於佢仲劏咗十竇螨虫喺度咧，都係一個大單位。 今次就啲婆婆就出現喺啲眼眉毛嗰度啦，眼睫毛嗰度啦，咁就導致到佢擘又擘唔大眼啊，隻眼黐住曬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啲多油脂嘅位置都容易有呢啲螨虫啊，譬如即係塊面嘅 T 字位等等啦。咁其實根據一啲資料統計咧，呢啲螨虫會引起即係因為佢塞住曬啲毛孔嘛，引起皮生瘡或者睇落去紅發炎啊等等嘅情況。 好似生暗瘡咁樣。 係啦，都有。 之前我哋亦都講過個研究， 嗯， 記唔記得同邊一隻瘡？有關聯，玫瑰座瘡， 玫瑰座瘡，即係你見到佢紅咗一笪笪咁樣，咁原來都可能係同呢一隻螨虫好有關係。 咁所以即係平時咧，如果唔想即係雖然話一個共生關係啦，咁可能好多人嘅皮膚上面都會有，但係要控制住佢哋，即係唔好，譬如令到佢哋好威嘅大量生長嘅，咁就要即係平時留意啲衞生方面啦。 嗱，最大問題佢點解會咁多營養啦？呢個就係第一個問題，第一我哋嘅飲食嘅問題啦。第二情況就係我哋平時可能依家擺好多嘢上面嗰度。咁我哋查完之後又可能喺個清潔上面咧做得唔好。咁我清潔得唔好咧，其實就變成咗佢一啲嘅養分喎。因為佢其實佢好細噶嘛，專食呢啲油脂啊、無事啊嗰啲咁樣咧。咁你查啲嘢，其實好多潤嘅嘢都其實都同油氣有關係啊。咁你清理得唔好咧，最後屘變成咗佢嘅食物。變咗佢嘅食物之後咧， 佢就喺你個皮膚裏面生長，生長之後繁殖，繁殖完一痘痘，一痘痘之後就搞到你嘅塊面又紅啊，又腫啊，有時一笪笪啊咁樣。咁當然啦，有啲好免疫力嗰啲咧就冇乜事嘅。但到你唔好免疫力嘅時候咧，就有時會出現咗啲，哇！點解爆到成面都係瘡？ 唔知自己幾時壓力大，免疫力低啲噶嘛？ 係啊，即係前嗰幾日阿紅書院個壓力又大啲，都多咗好多噶嘛。咁但 係今日好翻喎， 係咪？好顯然見到佢啦。 哦，原來你係之前唔洗面， 唔係即係可能洗少咗。 我諗住對啲螨虫好啲。 真係想升兩百。 但其實洗面有啲咩用呢？咁一來就可以即係清理返啲油脂啦，咁二來就係、譬如而家可能普遍上大家都會化少少妝出街㗎啦，咁如果化妝嘅時候 係一男仔都化 係嗰啲物質，咁有時你話如果用水洗得唔得呢？咁但係而家好多化妝品呢都即係聲稱防油防水咁樣，咁你即係洗面嘅時候 就算 所 謂水洗都唔清啦， 係啦，你就用啲產品清咗佢哋啦，咁先至唔會再生啲毛孔㗎嘛，因為如果再生啲毛孔又係會提供咗啲食物俾啲螨虫咁樣㗎嘛。 所以我諗喺個皮膚嘅嗰個清潔嗰個呢，其實一定要下一個一番功夫。 另外仲有就係平時空氣污染啦，咁其實呢樣嘢環境上面我哋控制唔到嘅。咁但係呢，即係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呢，就係可能每朝每晚就係清潔返自己嘅皮膚，希望可以清走啲污糟嘢咁樣啦。 咁好多人成日都好想話自己嗰個皮膚做得好，咁但係喺個清潔上面其實係好多時係唔夠，即係例如我其實搽咗嘢㗎喇，化妝㗎喇，咁但係咁你落得好唔好呢？咁呢個都其實會成為一個直接嘅問題，就係你變成咗一大竇螨虫佢哋嘅一個營養。咁食完之後呢，最後尾佢又喺你嗰個繁殖裏面就容易出現咗好多敏感嘅狀況，因為佢嗰排泄物係絕對係會令到你會敏感嘅。 係，跟住如果你又敏感，跟住又痕嘅話，又拗咧，咁就一個惡性循環。 咁你拗完之後咧，嗰啲皮屑又變咗佢嘅食物。佢咪即係咧？佢食完一個自助餐之後，你再送多個放題俾佢哋，咁所以就變成咗點解話你要再即係要勤清潔，清潔得好啲，就令到你嗰個即係皮膚會好啲咧。咁呢個就好緊要啦。 另外就係如果係空氣污染嘅話咧，都有啲研究咧就即係講過話，譬如比較一啲住喺一啲鄉郊啲嘅地方同埋城市啲地方嘅人啦，咁都發現咧，如果住喺一啲城市啲嘅地方，咁空氣污染當然嚴重啲啦。咁佢哋其實塊面出現一啲可能比較衰老嘅狀況啊，同埋有啲老人斑嘅情況，都有可能啲色斑嘅狀況咧，都係會多啲嘅。咁所以即係喺平時見面上面咧，就空氣污染你即係真係防止唔到啦，咁就唯有靠自己喺清潔上面做得好啲。 係啦，所以我哋今晚下午茶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聽晚同樣時間繼續，拜拜。